好啦，我哋接咗马仔入嚟啊，哈，马仔， 系大家好。 喂喂，咁啊，不如马仔讲啦，我哋头先讲好多啦，咁不如马仔讲下啦。喂，乜鬼嘢？咩荷里活模式啫？点样话佢？点解荷里活模式呢条 formula 系会即系一定会赢咧？用咗呢个 formula， 即系咩回事啫？ 吓、啊，咁其实荷里活嗰个模式，我觉得因为其实佢今次即系战狼二咧，咁佢本身套戏个架构就。同我即係我覺得係八九十年代嗰啲即係荷里活式嗰啲個人英雄主義嗰啲即係救人啊嗰啲咁嘅英雄片嗰啲咁嘅類型啊。 哦，係啊 ，exactly 啦。 係啊，咁但係今次咁本身係又變咗阿吳京做噶嘛，爭在同埋個國家唔係美軍變咗係。 套路你話八九十年代可能係講開始啫，其實而家阿 Rock 同阿雲迪素都係做緊呢啲嘢㗎咋。 哦，咁佢而家又加多啲元素同埋包裝得靚啲啦。 包装咯，其实个 formula 啊嘛，因为而家讲系 系啊， 系一样噶， 系即系冇咁而家佢哋嗰啲就冇即系变化咗，就冇咁觉得咁土咁咯。 哦，呢个系包装嘅， 系 一条 formula 嘅，系啊。咁阿吴京嗰个就变翻好似即系佢似翻荷里活嗰阵时八九十年代嗰样啱啱兴呢样嘢嗰阵时嗰个情况啊，我咁 系啦，佢就冇乜点包装过，系就系咁啦。 系啦，即系好直接咁样，即系真情流露咁样，即系直接拍出嚟俾你睇系点点咁 即系直接就将阿 Rambo 啊嗰啲就或者啊， 即系死，即系条女死咗啊，或者咩咁直接到啊，系咯， 系换咗吴京落去，咁跟住嗰啲美军就换咗啲中国军啊，咁就系咁啫。其实做翻一样嘅嘢嘅，咁呢个就系所谓嘅，即系其实个套 formula 啊，底指咩叫 formula？formula 就有好多 X Y Z 啊 A B C 噶嘛，其实你塞落去啊嘛，咁而家咪将吴京塞落去嗰个英雄度咯，或者将个军方咁咪塞咗中国落去咯。咁其实呢条 formula 咧，你可以塞呢个印度都得噶，咁个男主角就变咗呢个印度周润发啦，咁如果啲军方就变咗印度军啦，咁你亦都可以同一条 formula 咧塞 ISIS 佢都 work 噶。咁佢就會入面嗰啲英雄呢就變，即係嗰啲主角呢就會變咗好似呢啲刺客教條嗰啲人咁啦，即係佢好高尚㗎喎，佢個情操 係佢咪聖戰囉， 係聖戰喎，你唔好諗 佢 我你睇開嗰啲美國片呢就嘩講到啲恐怖分子幾恐怖，唔係佢其實好高尚嘅，咁佢調返轉呢嗰啲 Donald Trump 就好醜惡啦，成日就喺個白宮辦公室就搞女啦，就同嗰啲咩墨西哥小姐啊喺度鬼混啦，咁跟住成日諗埋啲死橋出嚟點樣整理啲人啊，咁其實表面上就好好人係嘛，其實衰人嚟㗎，咁跟住呢嗰啲關塔啊烏里亞摩灣嗰啲呢，咁呢就其實困住佢哋嗰啲咁嘅志士呢，就其實喺度燒劑啦，喺度整佢哋啦，咁樣虐待啦，咁樣係啦，冇錯，咁佢哋嗰班人其實好崇高嘅，你其實呢個只不過係你邊一個拍呢，就以你自己嗰、那個民族，或者你以你自己嗰個出發點做主角，咁就塞返嚟條 formula 度，其實就係咁簡單嘅啫。咁而你塞乜嘢人到呢條 formula 度呢，其實都會好睇㗎喎，仲要呢都賣到俾其他種族嘅人睇㗎喎，即係當其他種族嘅人睇呢啲戲嗰陣呢，佢都可能覺得精彩㗎喎，佢唔會個車呢個叉嚟嘅，呢個咩嚟㗎，唔會㗎，都 OK 嘅，即等於我哋睇啲印度超人咧拍得好嗰啲，其實我都一樣照睇嘅，我唔會覺得佢我差嚟嘅，有冇搞錯？咁冇問題嘅，係咯，即唔係話你睇開咁耐日本仔啊，睇開嗰啲就掰，唔係其實你濕咩人都得嘅。你嗰個係 我想要我覺得係你睇我個人有冇本身已經有咩咯，前設咗。 哦，咁如果你啲唔係其實唔係嘅，你通常咧個前設係同佢嗰個。國家啊，或者佢嗰啲政治嗰個關係大啲噶嘛？ 係。 咁如果一 即有啲係咯，係啊，有啲人會去到呢個情況，如果正常人唔會咯，我覺得。 正常唔會係啦，個人英雄咧，你唔介意佢嘅種族同膚色嘅。 嗯。 即你白人睇黑人冇問題嘅，即當睇個人英雄嘅故事嘅時候，可以睇黑豹嘅白人，唔會話呢個黑人嚟嘅，咁冇問題嘅。你亦都唔會話即係 Chinese 嚟嘅，白人都唔知幾中意睇李小龍。 係啊，唔緊要啊， 幾中意睇成龍。所以有啲人個分析呢就話鬼佬唔鍾意呢個係 bullshit 嘅，我同你講。即如果呢一種你套返呢種美式嘅套路個 formula， 咁你喺度好強調個人英雄呢樣嘢呢，其實你嗰個係乜嘢種族嘅人唔影響件事嘅。即你演得差咗一件事囉，唔係你係嗰個膚色或者種族囉。 你演得唔好咁，咁啊系人都唔中意睇啦，系咪先？诶，都冇说服力嘅一套戏，即系讲到佢咁劲，咁佢似唔似咁劲咧？吴京喺呢套戏入边咧，虽然佢打到超人咁，咁但系佢能够胜任呢个角色，我又唔觉得佢唔得咯。 嗯，咁佢都正常，临尾打嗰度都唔系话即系你嗰啲冇可能发咗一条打晒，咁啲人飞开晒嗰啲咁，夸佢都势均力敌，咁我正常咯，大队。 咪即系佢 pick up 到咯，即系佢可以 carry 到咯。 嗯， 唔系即系好似有啲人，你俾件超人衫佢着，佢做埋超人，你都唔觉得佢似噶嘛，系咪一样啫？ 咁呢个 真系。我唔系讲种族，我系讲佢本身可唔可以 carry， 咁啊吴京 carry 到啊呢一个中国队长系咪？咁我所以觉得佢系 OK 嘅。咁至于呢套戏咧，我只觉得佢个拍摄技巧咁当然唔会系好高啦。咁唔通你攞嚟同阿邓寇克啊，同嗰啲？比咩咁啊？搞笑啫，系咪？咁呢度只不过我哋觉得咧，喂，以中国电影嚟讲，佢跨出咗一大步，因为今次咧佢完全唔介意咧去用荷里活模式、荷里活 formula。咁以往佢哋好似好介意嘅，即系好似即系我做乜要用你啲方法？咁唔系嘅，咁嗰个方法系 work 就用噶啦。 咪以前调转啫嘛，佢拍一套即系佢大陆戏嘅，加啲鬼佬啊， 系加啲鬼佬咯，跟住话搵晒嚟大陆诶，搵啲外国啲特技，跟住攞嚟整中国特技啊嘛，即系整 啲中国特技嘅嘢啊 嘛，咁你梗系九唔搭八嘅拍咗出嚟，系咪先？咁今次唔系，今次其实呢套咧用一个西片嘅拍法，亦都系一个军事嘅电影咁样去做。佢今次好似系咪搵咗美国队长三嗰啲班底啊？即系嗰啲咩咧？做乜嘢嘅咧？阿新华，报纸 OK。O.K. 即係場面嗰啲啦，係咯。咁你叫佢現場拍攝，你都見到即係有人著住到美國隊長嘅 T-shirt 咁樣嘅，有個盾咁。咁你就知道。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呢出戲咧喺開頭嗰半咧係拍得出色啲嘅。 嗯。 即係由水戰到去跟住逃離嗰個城啦，即係帶住個黑仔契仔同嗰個士多老闆。咁跟住再去揸翻 Jeep 入去救嗰個陳博士嗰段咧，即係嗰段直情跟住有個嗰啲軍婆追佢噶嘛，咁喺度喺嗰啲簾篷上面揸曬電單車藏嘢時速，咁我都覺得佢一路做到嗰段咧都比較係好，咁只不過後尾慢慢越後去到工廠嗰段咧就開始唔知點解又甩咗少少，咁換句話講咧，即係話喺非洲拍攝嗰啲部分咧，我係喺南非拍攝嗰啲部分咧係相當唔錯嘅。咁第一去到工廠咧，其實實質嗰個拍攝點係喺內地嚟嘅， 嗯， 即係個工廠啊，等同佢故事入邊嗰度繼續 喺。我睇嗰陣時咧，我唔知佢個坦克戰嗰段咧，佢用啲鏡頭， 咪喺中國拍嘅咯。 我知佢同佢開頭響航，即係佢喺航唔係，即係我覺得佢個拍法又係咁樣跳嚟跳去。但係你如果係啲即係用坦克嚟練嗰陣時，應該用嗰個拍法，應該唔好咁樣拍咯。我覺得佢變咗好似斷咗咁咯，個頭度。 你觉唔觉得前面好睇啲？ 系啊，佢可能喺水嗰度啲镜头用得好靓啊，即系佢可以跟住咁样转嚟转去咁样，系啊，转嚟转去咁样，跟住喺度打咁样，我觉得系即系个镜头都 OK 啊，即系用个方法咁样。但系佢临尾塔嗰度系，我唔知佢啲镜头全部断晒，唔知做乜噶，即系佢嘅枪掟嚟掟去，唔知咩事咁，又啲画面又飞嚟飞去，咁完全唔紧张噶。 因为就系佢嗰对箍喺中国嗰对箍拍得冇喺南非嗰对箍拍得咁好。 系咯，我觉得系， 因为佢后面嗰队系中国嗰边拍嘅， 嗯， 系咯，咁但系话好差咩？咁又未至于嘅， 哦，冇咁佢都系正常。 套戏咧，我本来咧睇之前咧，我心系谂，即系搵下佢有啲咩抵死位啦，笑下先等我哋今集吓吓，咁结果我睇咗就擘大个口，系完全比我想象中唔系嗰回事。今次呢度哇，呢度成一个西片嚟噶， 嗯， 其实唔系咩？ 系， 咁我初 嚟 就以为啦，睇你系去非洲去几耐啊？肯定转头啊，播完字幕咪翻去中国讲句系咪？一阵嘅啫，咁样唔系，非洲都成套戏，即系我意思个故事啊，唔系讲系实质拍摄地点啊，个故事佢冇离开过非洲，最后都仲系喺非洲。咦，咁呢个以往系我未见过咯， 系 啊。 咁 即係好少啦，就算有都比較 即係佢其實呢啲即係又係好似近時即係點講 成龍嗰啲咯， 成龍嗰啲咯， 係啊，成龍好耐之前已經係咁噶啦，成套戲去咗第度啦， 係

咁所以其實模式上咧係冇所謂嘅。中國人著西裝都著咗好多年，中國人食西餐亦都唔係新事啦。即係今時今日，咁點解電影仲要一定要停留喺好中國？即係幾乎要拍一定要拍古裝咁，就係點解？咁其實唔需要。咁你喺翻呢啲咁嘅軍事啊，或者去拯救另一個國家啊呢啲戲上面咧，你套翻中國一個席位上去，咁其實呢樣嘢韓國都拍得唔少嘅，其他國家都拍得唔少嘅，咁亦都證明咗呢啲套路咧，即係呢個荷里活模式咧，其實你只要一套套咗上去咧，咁你嗰個戲就可以賣到，即係賣到出去俾其他人啊。 嗯， 係咯。咁上次長城咧，唔得嘅原因就係佢未全面係行一個荷里活模式啊。 咁佢擺咗係啲外國人入咗喺中國個嘅佢個古裝咁樣去做啊， 只不過係你係揾咗麥迪文做主角係鬼佬，咁但係咁多啫。個故事始終係講麥迪文去咗中國啊嘛。如果件事你反而你調翻轉咧，唔係麥迪文係主角啊，你係可以拍劉德華啊邊個話？ 景甜。 叫咩名話？景甜啊，咁跟住再加嗰五個戰隊啦，嚇嗰五個乜將軍，你可以講呢班人係主角噶。其實咧，未必需要真係一定要有個海外巨星去撐場嘅。咁如果你呢套戲，你個故事得，你特技 O K， 咁你或者你有麥迪文都冇所謂嘅。咁你咪講下劉德華點樣去到一個鬼佬嘅？當然嗰個世界觀亦都唔需要講現實，你可以有一個 fantasy 嘅世界嚟嘅。咁可能你講呢啲龙嘅嘢啊，有好多种啊，因为变种变成咗一啲鬼佬打唔低啲火龙啊，咁你咪讲中国咪唔知点样同佢哋合作，咁咪即系教咗你点样对付火龙嘅方法，咁亦都将呢个黑火药传俾你哋，咁你咁讲咧，即系你成套翻落一个西方故事度啊， 嗯， 系中国人去救咗西方啊嘛，你讲，喂，咁但系你喺古代嚟讲，中国嘅科技系高过西方嘅，反而成件事系。合理嘅， 嗯， 系咯，即系佢嗰度都讲噶，西方都冇火药，中国有啊嘛， 系，佢哋都系嚟攞黑火药咗啊，其实 系啊，咁做咩讲佢嚟攞啫？你不如索性讲佢哋带咗呢样嘢去嗰边啦，系嘛？咁、你咪讲佢同佢点样共同去对付呢啲新种嘅龙，咁就系火龙咯。你咁讲都得噶， 嗯， 咁你咁讲呢套系西片嚟嘅， 系。 即係當然，你開頭都可以深敲佢，唔知點樣又或定係遇到佢哋，咁你嗰啲可以照做嘅。咁但係你後尾唔好 take place 喺長城咯。即係我就唔明點解佢要用長城作為一個，即仲係要用翻個中國嘅 icon， 仲係翻去大陸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咁你呢套戲其實咧，依然係一套唐裝嚟嘅。即係頭先我哋講過啦，係一件唐裝，不過你加咗啲西人嘅特色落件唐裝度，你用啲西方嘅紐嚟扣落件唐裝啫。咁但係而家吳京做呢個做法係咩呢？就係、是、一件西裝㗎嘛，頭先我哋嗰次有睇過。佢其實將一啲中國嘅花紋啊，中國嘅一啲特徵就整到件西裝，佢係一件西裝嚟。所以呢呢套嘢成個 formula 其實一件睇到西片嘅 formula 嚟。咁而呢件事就賣到俾全世界。咁我覺得佢呢樣嘢其實我哋不嬲都有講㗎啦，不過即係啲人落嚟唱歌啫。咁今次吳京就實證咗我哋呢個做法其實係 work 嘅。 嗯， 而唔係不斷再拍啊，即係拍啲即係中國神就話係 superhero 啊，唔係咁咯。 嗯， 即係你應該係一啲喺鬼佬 superhero 度塞啲中國人落去啊。 係。 係。嗯。即係但係又唔係佢哋而家做嗰啲咩白虎俠嗰啲喎，我唔係講嗰啲。係。嗰啲都依然係係唐裝嚟喎。 係。 咁其實應該係可以奇異博士啊，或者鐵拳嗰啲咯，但係佢哋係鬼佬嚟噶嘛， 嗯， 係咯，咁咪怪雞咯，係咯， 係， 即係其實唔係鬼佬嚟嘅，你應該講嗰個成係中國人嚟嘅， 嗯， 嗰啲係中國嘅法術或者係一啲秘術咁或者係功夫啦嚇，氣功啦咁唔使揾條白鬼做嘅嚇，咁 唔係有呢啲咁嘅角色咯， 你唔係喺中國發生喎。喺鬼佬發生喎， 係漫畫有呢個， 呢個角色喺美國嘅喎，你講，但係中國拍嘅一套戲，你講喺美國或者第二度都得嘅 ，OK， 你主要講喺蘇聯冇所謂嘅，或者喺印度都得嘅，你任你啦嚇，即係總之咧，唔係你套戲你點睇都好咧，係一個中國人去咗第二度嘅超人嚟嘅， 嗯， 咁咧嗰套戲就可能會得啦， 嗯， 系啊，唔知啦，即其实你呢个即系要去摸索嘅，依然系咯。咁我觉得你吴京今次就系用正咗一条 formula， 即系头先亦都提过啦，蜘蛛侠即系初头啊 ，Toby 仔嘅成功唔关导演同 Toby 仔事啊，系因为佢哋盗用咗 Superman 三部曲呢条 formula。 嗯， 呢、這个先系佢嗰套蜘蛛侠比后边嘅蜘蛛侠啲人更加中意嘅真正原因嚟嘅，睇嗰啲人唔会知道嘅，我同你讲。 嗯嗯。 其实发生作用是条方妙啦，不是对那个拍摄技巧或者这些东西。 嗯。 所以今次吴京这个他亦都是找啱了条方妙啦，就是这样啦。就套回一个鬼佬的模式，就我们即是我们将自己做了个主角，那照做回 Rambo 的东西，再照做他们一向做开那些这样的很个人主义的一些前军人。那么军不军人其实在他的能力度给个解释你为什么他这么厉害。點解軍方人亦都會可以突然間同佢協同作戰？咁因為佢係前軍人啊嘛，即係佢 Rambo 咁嗰啲啊嘛，又或者你啊咁啊咁啊，其實 Rock 嘢都係㗎，佢成日都有時話佢之前係唔知乜媽，之前係八八咁，雖然佢而家唔係熱咁，咁或者你啊 Triple H 都係㗎，咁啊雲地素都係特工啊或者點樣啊咁，所以佢有時咧又可以 call 人嚟幫拖，咁平時就自己打，咁其實呢啲都係荷里活套路啫嘛，咁只不過今次佢係一個前中國軍人，係咯。冇乜分別㗎，咁其實你一個人身份，咁我都係要個人身份去咗非洲度，即係想去揾出嗰粒子彈嘅即係源頭，咁喺嗰度就即係交朋結友，咁亦都同當地啲人好 friend 啦，你見到係咪又鬥飲酒啊，咁飲完普通酒都唔夠，攞啲茅台出嚟，咁飲到啲黑鬼都嘔啊，咁其實我覺得呢啲橋段你中文睇到會都覺得得意，咁但係其實我相信就算黑人觀眾睇咧，佢都 OK 嘅。嗱呢套戏咧，我唔知白人中唔中意啦，但我觉得黑人观众一定唔会抗拒。 嗯， 因为其实黑人嘅观众咧，不嬲对香港电影啊，即系嗰啲英雄片啊，咩嗰啲，佢哋都好中意嘅，对功夫片佢哋都好中意嘅。 嗯， 系啊，咁所以其实所谓嘅美国市场咧，其实系存在噶呢一套戏。嗯，其实而家票房亦都唔系好差嘅，有人讲到佢喺美国好似唔得嘅，佢喺美国都可以噶。咁聽講喺澳洲同馬來西亞係非常之唔錯啫。 嗯。 咁有人就話：，嗰啲人咧去咗移民咧，都咁即係咁要賴翻中國。我唔覺得佢係真係賴中國咯。咁你搞清楚，咁以前香港人去咗外邊嗰時，咁你做賭聖啊，做賭神啊，即係有幾套嗰啲香港嘅大片上，其實咪一樣排長龍去睇。咁你中國人會睇翻中文片啫，首先。咁之前亦都有即係有滿座嘅中文片，即係例如煎餅盒啊，有好多嘅。咁嗰啲唔關一啲政治因素事啫，其實。咁都係因為佢哋覺得最好睇囉，咁佢哋有話題囉，係囉。咁我覺得個事實係咁，即係我據我嘅了解，咁就唔係話佢哋賴邊個，佢哋使賴邊個啫，佢哋喺外地。佢需要賴邊個啫，唔需要賴任何人㗎。咁佢的確覺得套戲係 entity 啊嘛， 嗯， 對佢嚟講係咪？咁當然煎餅盒我唔識笑啊，咁但係唔係喎？但係呢一套我原本諗嘅係笑佢嘅，但我睇完我都覺得喂唔係喎，超額完成啦， 嗯， 即係你要以翻中國電影嘅角度啊 ，OK， 我再講多次，唔好攞荷里活 A 片用個鄧扣克拼埋去咁冇意思嘅， 我都攞啲最好睇嗰啲嚟拼嘅，最好笑就係。 咪要踩嘅人梗係咁講嘅，咁你應該攞翻一套平常嘅中國電影去評，咁呢一套戲的確係有啲超額完成嘅，我都覺得係， 嗯， 咁咯，咁而點解佢嘅成功咧，就是、因為佢用咗荷里活模式，咁、 嗯、 而呢荷里活模式你見到咧，韓國用咗好耐嘅， 係， 係，咁而《君艦島》咧，佢都係嘅，其實呢套都係荷里活模式嚟嘅，咁所以咧，佢裏邊雖然佢係好講緊一啲韓國人要推翻。即係當時嘅日治時代嘅統治，但係其實呢一樣嘢咧，你唔理佢韓國定係日本，你真係可以當佢係帝國軍嚇、啊，就有啲反抗軍就想推翻個帝國軍都得嘅，即係你咁睇都得嘅。嗱，佢個模式就係咁啦，你唔需要太過離譜嘅嗰個民族情緒。即係如果你去到拍呢個抗日奇俠咁咧，咁你就過咗龍啦。 係， 咁、啊、其實你呢套睇呢套軍艦島嗰陣咧，你當佢係猶太人想逃離呢、這個。納粹魔掌都得㗎、 嗯， 其實冇分別嘅喎，即係想可能佢其實我覺得佢更加似係想逃離一個集中營，係咯，其實呢個唔係軍艦島個情況嚟嘅喎，

高比係靚嘅霍爾化嘅。 咁麥高比當然係靚啦，畫面係超絕啦。咁 霍爾化就用 嗰但係我覺得悶咯。嗱呢度呢度人唔中呢套嘢，我真係唔覺得悶㗎喎。 佢唔同啊嘛，打起上嚟次次都。 唔係嗱，我都話我唔中意睇啲人係咁打㗎。 嗯。 係。咁呢度係咁打啦啩？咁但係我又唔覺得佢悶喎。 哦，唔係佢有少少，因為佢個戰鬥有少少唔同嘅，次次。 哦，即係佢有啲諗下個打法。 即係佢個唔係應該話佢嗰個場景同埋佢個故事推進係去到嗰度咁打有少少唔同嘅打啲嘢。係。 即係有時又揾坦克車打係嘛？有時即係佢轉下嗰個打法。 一時就即係有陣時候走佬咁樣一路俾人打住一路走啊！一時係即係要直接同人對打咁樣嚇。咁即係 有 時 候 特工咁樣 嚇。整個戰槍係嘛？ 系啊，即系唔同啲咯，即系每次打有少少唔同，咁咪冇咁啊。即系如果你来嚟去都系咁样射炮咁，嘣嘣嘣，你成套嘢都系咁嘅本咯。 O、okay, K， 即系佢真系佢有啲唔同嘅打法，所以就 系啊， 就冇咁闷系嘛。 系佢咯，每次嘅战斗个目的唔同啊，即系有时系走，有阵时系打咁样，可能咪唔同啲咯。 有时可能要救人噶嘛。 系啊。 系，即系佢唔系单一咁系咁打，咁啊系。 系咯，即系佢唔系咁重复咁一条一抽你，跟住系咁打，系咁打啊嘛。 系咯，咁所以呢套如果大家未睇過咁，會大家又見證一下喎。咁到底係咪真係即係嗱，係咪真係唔好睇？咁唔係喎。咁我原本諗住笑佢，我冇笑咯。我睇完我睇完係喂唔係喎，得喎、啊，真係 唔 好笑啊！所以冇好笑、啊，我全部都喂係突破啦。中國電影咁樣喂突然一大跳躍啊！我成覺得係一種即係以中國電影嚟講，係啊，我認為就係咁啦。咁我唔知啊，咁兩位都睇過，咁你俾下意見或者你仲冇嘢補充？ 係阿新啲講先。 哦，我基本上都啱都講曬啊。咁啊，不過補多兩句啊。咁啊，佢依套其實佢打嗰度咧，佢真係都算係拳拳到肉㗎啦。咁但係你就未至於話好特寫咁樣咁去講咯。咁同埋佢咪有個僆仔咁樣嘅，即係佢去到非洲咁樣，那個工廠嗰度有個僆仔咁樣，本身係喺度手指有 個 擦擦咁。 哦，你講嗰個僆仔，個後生仔以為自己好打 個 做曬軍裝嗰、那個。 咁嗰個反而覺得佢喺套戲入面咧，尤其是係初咧，即係都幾做到嗰啲嚇，啲少爺兵咁樣嗰種嘢嘅，咁樣同埋又無啦啦戴住個 headphone 喺條頸嗰度咁。咁你都覺得，唉，呢條友有係佢嚟嘅，係。咁佢又覺得，呢條友係肯定牙刷刷咗啲啊。咁但係佢後屘又佢都好似嚇，又打得下咁樣咁喎。又最後屘又俾佢搞掂咗俄羅斯佬咁樣嗰度，咁都俾佢威翻下咁咯。 啊，個俄羅斯佬後屘唔係同阿吳京打，我覺得有啲可惜嘅。 咁明明佢咁大 嚿，嗰個第一就好似係烏克蘭嗰邊嘅摔角手嚟嘅，即係個演員本身。 咁樣係。 係。講到 架 車推開， 好神怪。 係啊。 架車都俾佢推開。 嚇！係哇，係啊，嗰個真係犀利啊！嗰個成有超能力嘅真係。 係。 係啊！佢架車擺喺度，成個咁一手撥開咁， 整開架車嘛。 開咗架車。 佢哋就要三個人先至推得喐部車，咁佢一個人推開咗，雖然三個人推得喐部車，我都覺得。即係佢哋好輕鬆咁推。 最後咧，吳京冇將啲國旗咧整咗做衫著上身，我覺得可惜啲啊。 有套 suit 咁俾佢啊，林明。 有套 suit 俾佢，跟住最後頒個名銜俾佢嘛，以後你就係中國隊長噶嘛。起碼隻鑊佢揸住噶嘛，作為一個中國人，當然要揸住隻鑊先至啊嘛。中國隊長終於誕生啦，最後啊。 嗯， 唔係個主因係因為個黑妹俾咗啲血佢喎。 哦，咁樣。 係。係冇美國片套路咧呢、這個。係。 係，佢個係啲強化士兵嗰啲啊，我博士有研究埋血清可以抗毒咗變咗人體。 唔係個博士研究啊，那個博士都係發現咗個黑妹有係唔怕嗰啲病毒啊嘛，咁點知佢點解唔怕啫？咁佢可能嗰啲佢咪阿 Wolverine 咁，即係根本佢有治愈能力，咁你唔怕咯？ 標準嚟喎，其實。 系啊 ，Milton 咯，咁你打咗佢啲血清，咁你仲唔系变埋 Milton？ 系啦， 系啊， 咁可能唔同人打咗唔同超能力，咁样你咪当吓。 系啊，每个人都唔同啦，入咗去。 系每个人都唔同，唔系可能唔系个个得嘅，咁啊唔经得咯，总之而家系嘛。 系啊， 打咗咁佢咪变咗中国队长咯，系嘛？咁啊又唔系会点嘅，咪可能俾常人带力啊，咁够咩？ 系咯， 咁够啊，系嘛？ 系 啊，系咯。咁呢、這个坏人最尾真系变咗 cos 风啊嘛，真系变咗 cos 风。你都揾阿 cos 风做个敌人啊，变埋 cos 风咁啊。系咯， 系唔争。其实佢可能冇整嗰啲嘢已经算好咯，其实吓。 你知唔知佢 净系抽水啊？即系啲好中意噶嘛，我唔知解。 啊，你讲呢个咩先球大战啊嘛？ 系啊，类似呢啲好中意咁样抽啊，咁样值得揾埋个正牌亲嚟 cos 风嚟，佢临尾唔整翻。剩翻少少咁掹烂件衫入边有个骷髅头嗰啲咁样， 佢揾埋阿美国队长嚟帮佢打啊，应该 系佢最通，应该话 Coston 带个美国队长嗰套 suit 嚟，跟住俾个眼镜打啊， 买成请埋对复仇者嚟帮佢打啊， 系啊，冇呢啲有喎，系咯， 个唔系即系点讲啊，即系唔系拍个抽水啊山寨版，你真系揾对复仇者嚟帮佢打 啊。 咁佢哋當然佢哋做第啲角色啦，唔係做美國隊長啦。 係啊， 我都請得起㗎，中國點解請唔起啫？第三集即管諗諗佢啊，我覺得係咯、嗯。請埋羅伯唐尼啊，女神你去打。 唔係，即係我講係咯，佢呢咁樣即正常咁樣，我覺得 OK 啦，係咯，即係佢咁樣拍。 嗯。 OK。咁即係我本來諗住笑佢啊，我冇笑咯，我睇完我笑唔出啊，我話咁呢度又比我想象中真係好恐怖。系算系咁啊，大佬，系咯。咁如果大家未睇过，睇睇啦。其实网上啊咩，系 好 多 地方有，系咯， 已经有啊，系啦，各个渠道其实已经睇到啊。咁甚至乎呢套戏其实即系北美系上紧戏院噶。咁当然唔系每一间戏都做嘅。咁其实都系要拣啊啲戏院或者系咪多中国人啲个区啊之类啦。我都唔系好清知即系清楚系点。咁但系听讲即系澳洲嗰边咧系几犀利噶，系啊。 嗯。 咁啊，系啦，就系咁啦。咁大家了解一下啦，咁唔好一味即係为反对而反对先，咁而家佢呢个戏啊取得个成功系一个事实嚟嘅，咁大家了解翻个即係个状况好啲， 以套戏嚟评翻套戏咯，就睇咗 啦。以套戏评翻套戏啦，即係你唔好用政治出发先，咁呢套戏当然佢里面讲嘅嘢系完全都唔符合嘅，同现实 ，OK， 咁呢个唔重要嘅 ，OK， 咁你睇下套戏好唔好睇啊？ 本身任何就算美国点拍都符唔符合现实嘅，其 实咁好多人以为系噶嘛，真噶嘛， 系啊，系啊， 好多人睇啲美国片嗰阵，你以为美国系正义噶嘛， 系 咯，咁系唔系？佢打伊拉克系咪为咩？咪为咗啲油咯， 系啊， 系咯。咁你正咩義啫？咁其實唔係嘅，好其實後面個個都有啲 agenda 嘅。咁你只不過係美國片拍嗰陣就講到美國係正義，中國片拍咪講中國係正義啫嘛。咪因為 正 formula 係咁啊。 係啊， 即係你唔可以鬧佢，因為佢套戲就用一條咁嘅 formula 嚟做啊嘛。咁條 formula 就係你係邊個拍，咪就你係做嗰個超人啊，你係做嗰個英雄啊，即係或者你嗰個國就會係嗰個舊世界嗰個國咯。就係咁啫嘛， 正常咯， 係其實就咁簡單啫嘛，冇嘢噶，即係印度拍印度超人咁啊，超人梗係印度噶啦，咁唔係點印度超人拍中國超人咧？咁唔會噶，咁、 嗯、 中國人拍中國嘅超人咯，咁就係咁簡單啫。日本嘅超人咪日本人咯，係咪？好、 嗯、 正常噶。咁你梗係講到佢救世界噶。咁其實呢、這、一個其實個理解唔係佢係大乜乜主義啊。 嗯， 其實條 formula 本身係咁啊。咁你塞咗边样嘢落去就系嗰样嘢就系咁解嘅啫，其实大家搞翻清楚先，系啦。咁所以其实塞乜嘢都唔紧要嘅。咁我哋睇日本超人一样睇得开心嘅，我哋睇泰国超人都得嘅，我哋睇印度超人得嘅。咁美国超人当然呢啲 policy 啊。咁所以其实可唔可以接受到有一个中国嘅超人咧？其实我觉得 why not 啫，系咯。即系其实佢拍得似唔似样啫嘛。即系佢拍得唔似样，我梗系闹鬼佢啦。佢拍得似样，喂，我都唔知几想有中国嘅超人。系嘛？ 系啊， 最好有香港嘅超人添啦，甚至乎系嘛？咁其实大家可以努力下向呢方面做咯，即系唔好成日都以为下下都要咩叫有自己嘅特色，自己特色唔系啊！你个特色系加落嗰啲嘢度嗰啲啊，即系你个底，你嗰、那个底子其实系西嘅，系啊，你其实系西山嚟嘅，其实 你 系西装嚟， 为咗类型啊嘛，因为系， 即系其实我一碟系意粉嚟嘅。不过搵豉油炒嘅啫嘛，咪豉油西餐咯，咁唔系咩？港式嘅餐厅系咩啫？即系其实平时茶餐厅嗰啲啊，其实咪就系豉油西餐。 嗯， 其實這個咪就是香港精神咯。其實現在大家都囉嗦，現在連香港都成日想搞啲好中國特色，咩中國特色啫？即其實唔係啊，中國特色係加落啲西嘢度，咁先係中國特色啊。中國特色嘅中國菜係冇意義噶嘛？中國菜本身就係 中 國 菜， 點 解要中國特色？ 咁你有咩新到咧？即係廢話嚟噶嘛？你就係、是、我點樣喺個西餐度加中國特色咧？係咁啊！我點樣喺個西片度加中國特色？係咁啊！咁而家吳京咪做咗，咁其實香港都可以咁做啦，係嘛？咁其實唔係即係下下都要咩咯？要 其實之前都有做啊，係而家唔想翻轉頭嘅香港係。 我係香港不嬲，本來都係主食西餐嘅以前。 係。 其實你嗰扎驚紅片，咪又係鬼佬嘢嚟，不過我中國人做啫嘛，咪做翻鬼佬啲嘢咯。喂，但係做完之後鬼佬都大讚喎，咁你先覺得嚇？乜佢哋睇佢唔覺得怪咩？唔怪，冇啊 ，OK 喎、啊，係咯，好好睇喎，覺得唔係喎，周潤發揸槍真係幾有型喎、啊，鬼佬講喎，唔係中國人自己自吹喎、啊，鬼佬都話唔係喎，真係幾型喎、啊，係咯，佢都覺得套啲嗰啲英雄片嗰啲槍戰拍得好喎、啊，係咯，其實有好幾套黑人嗰啲槍戰片都係模仿嗰時嘅即係雨心啊嗰啲嘅喎。咁呢個係 fact， 呢個事實嚟嘅。咁連日本人睇完都覺得好喎、啊。哦，呢個好睇過我哋嗰啲。我成日問個日本朋友，佢話：我唔係啲英雄本身好睇啲。我哋唔可以抄你嗰啲日本嗰啲極度啊，嗰啲黑級地。咁佢款係咯，但係佢話好鬼悶喎、啊。我哋日本嗰啲黑社會 又快， 又講嘢嘅，成日講又講嘢，唔係喎呢度 OK 喎、啊、咁樣係啊。咁當然嗰時就講好耐之前啦，即係英雄本色都係新嘅時候啦。咁而家經過咁多年之後，當然即係你都知日本人都仲係好即係有幾推崇嗰時嘅港產片嘅，係真係覺得好好嘅。到今時今日，日本都仲有好多周星馳迷嘅，係你唔知啊，好多人唔知啊，其實好多好多周星馳迷。 O、okay. K， 就咁。喂，咁啊，軍艦島使唔使補少少資料啊？啊，新年補少少啊！ 補少少啦。咁其實咧，佢嗰度本身地理位置咧，就喺近長崎嘅，真係。咁同埋佢係唔算係一個，即係佢本身係一個單丁嘅島啦。咁但係咧，其實佢附近都仲有幾個細嘅島嘅。咁佢嗰個即係佢原本咧係因為佢係喺海中心噶嘛，即係單島噶嘛。咁樣啦，咁佢嗰個淡水其實供應不足嘅。如果佢人多嗰陣時咧，佢係要靠呢、這個 佢要運去拖咗啲水嚟運船運去嘅。 去到好後期咧，睇先啦，要去到1957年咧，先至有呢個駁嗰條水道係真係可以運呢個淡水過去，咁啲人先至可以用淡水沖涼啊。即係以前係用鹹水沖涼嘅。 唔系啩？ 系啊，佢系咁讲嘅。 咁啊，啲沙甩下算啦，应该啲沙应该冲唔到喎。 咸冲算 啊？唔系啲沙，因为都系杀菌噶嘛。你用咸水洗完，因为 系 系 咁当然可能唔系成日都系啦。咁佢即系嗰个人口爆发嗰个时期咧，其实都系1960年咧，先至系最多人，即系去讲到系有成5000多人住喺嗰度嘅。 我即系战后。 系啦系啦，咁可能其实 战后真系最多。 系啦，咁 喂，佢话以嗰、那个平均即系密度嚟计啊，即系唔系讲佢 total 啦，即系佢以个密度嚟计啊，嗰时啊，即系其实佢真系香港咁咯，因为佢好细个岛，但系要住好多人啊嘛，那个密度系超越呢个东京23区9倍啊。 系。 即係香港 啊！即係有幾密咧？佢話係每平方公里係住咗83,600人。 唔係即係佢嗰個密度啊？ 係冇錯。唔係真係住咗。 唔係搞唔好明啊！佢 total 只得5000多人啫嘛，點解嚟80,000嘅？佢講個密度啊？ 冇錯。 係啊。 同埋佢 唔需要理啲數字先啦。總之你想象啊，佢係東京23區嘅9倍，佢密度。 咁同埋佢嗰個大約嗰個大細啊，即係軍艦島嘅大細係。10個標準足球場咁大到嘅啫， 係啊，你可以想象咧，其實呢個海上嘅九龍城寨啊， 係冇錯， 因為佢講到咧，後屘嗰啲大廈之間咧起到咧係連住啊，根本落雨都唔會入水，係咪九龍城寨？ 係， 沖曬頂咁， 即係黐住咯，黐住。咁佢但係雖然嗰時當然啲啲都係叫做戰前嘅建築物啦，咁但係其實佢係算先進嘅，因為其實佢由大正時代已經開始。 佢如果係真係嗰啲， 戰前已經有㗎啦。 唔係，佢有部分石屎係嘅，但係如果你話好起到好高樓大廈嗰扎咧，佢就話係。 唔係高樓大廈， 之後 講嗰啲幾層樓嗰啲，嗰啲已經係石屎同鋼筋。 嗰啲係啦，冇錯，嗰啲係戰前 已經存在嘅。 係啦。 系啊，所以呢套电影入面咧，我哋冇见到嗰啲嘢咧，其实唔啱嘅。 嗯， 因为其实已经存在嘅。咁当然后尾嗰个去到最后，我哋而家见到个样子就 系 去到六十年代先发展到咁啦。咁但系其实佢战前一样嘅已经有呢啲嘢，其实佢系一个非常之先进嘅一个设施嚟嘅。 系， 以当时嚟讲，系啊，同埋一个社区嚟嘅，中间有戏院有剩嘅，即系绝对唔系好似呢套戏入边，好似嗰度人间地狱嘅戏院有嘅。 唔係，但係嗰啲係有機會係戰後先至有啦嚇，即係佢過咗呢段時期先有啦。咁佢話睇下先，由1945年咧，嗰啲韓國人同中國人其實已經唔喺嗰度噶啦，即係打完仗之後已經走曬啦嚇。咁之後就係嗰啲日本人佢哋自己掘翻嘅嚇，咁所以嗰陣時就可能再起得再好啲咯啲嘢。 哦，咁當然後尾嗰啲仲有，佢後尾直情係想整到，即係叫啲人去嗰度住啊。 係。 咁但係因為奈何後來煤炭業咧已經即係 熄 滅咗，因為石油代替咗啦嘛。咁所以後尾咪整下整下咪冇咯，咪最後啲人都決定即係 close 咗佢。其實咧擁有呢個島咧，正係就係我哋好熟悉嘅三菱啊。 冇錯。 嗯，係啊。咁其實再早嗰陣，等大正甚至乎再之前咧，就係有啲算唔算係嗰啲咩咧？嗰啲叫乜嘢啦？將軍，即係總之係一啲地方勢力所擁有嘅。 嗯， 藩主咧， 係嘛？ 係咯。如果你話咩嗰啲係啲佢 咁其實咧，佢哋亦都有中學啊、小學嘅喎。 係。 嗯。 嗱，頭先你話戰後先有個戲院錯嘅，係1927年已經有嘅。 OK。 咁呢間戲院個名有名叫超和館啊。 係。 所以其实有亦都有神社嘅， 系， 所以其实佢里面基本上咧系一个住宅区嚟， 系一个社区。 你唔可以话咧嗰度其实系你讲到嗰度好似一个监狱咁，其实呢套戏我哋讲呢件事好失实嘅，系有啲人以为呢套戏拍嘅史实，咁我要啲史咁实咧就唔该即系食下通便丸或者啲嘢啦 ，OK 就唔系嗰回事嘅 ，OK， 系 亦都有个有 睇完 院啊， 好多人一睇完。啲咩都當為真嘅一次都 嚇， 係 啊， 即係你話有冇啊韓國人有冇中國人俾人捉咗去呢度做嘢咁可能係 有 嘅嚇，咁但係咪個環境同呢套戲講到咁一樣咧？咁呢個可能又唔係咁正確 嗱。咁講佢哋係的確被差別對待嘅， 係 即係總之日本人同韓國人同中國人咧個待遇係唔一樣嘅。咁但係呢一件事，大家如果有翻工嘅話，你都知道一間公司裏面都有待遇唔一樣嘅一樣嘢嘅，係啦。咁其實大致上係咁嘅啫。咁當然啦，唔會好好嘅，係啦。咁可能佢哋自己真係日本人嗰啲咪會用啲靚啲嘅設施咯。咁、 嗯、 但係佢哋就話其實嗰啲食啊同埋廁所咧都係公共嘅啫，公用嘅啫。咁你話要真係有得私人廁所，通常係嗰啲不幾個嗰啲可能嗰啲老闆啊或者咩佢哋自己嗰啲咧，或者嗰啲軍官嘅咧，咁嗰度先有嘅。咁大致上係咁啦 ，OK 嚇。嗱，中小學校的確係戰後先起嘅。中小學係啦，係啦，咁、 嗯、 但係你頭先話戲院啊或者其他嗰啲設施就戰前已經存在嘅， 係， 嗯， 係咁樣啦， 嗯， 咁亦都有俱樂部嘅，咁唔係話即係啲好即係得個造字嘅地方嚟嘅， 係， 咁但係反而你話慰安婦呢樣嘢咧，我喺呢度又唔見喎， 係 啦，唔知俱樂部就係慰安婦， 唔知啊， 俱樂部快啲開 啦，系吓，俱乐部咪就揾慰安妇咯， 系咯，就摆慰安妇咯， 系嘛，系咪咁啊？ 唔知喎，真系， 我唔清楚啊，呢、這个系嘛，咁咁、嗯、总之咧就战后咧的确有中国人啊、韩国人咧就成日去嘈，就话当时系即被人即系被逼捉咗去劳动咁。咁我觉得呢样嘢当然唔系假嘅，系啦。不过即系我话今次呢一套电影本身系咪任何基于任何史实，我觉得系创作居多嘅。 嗯。

哇，其實嗰個原來唔後生噶咯，都就嚟四張嘢噶咯。 哦。 哇，但喺呢度入邊都算 young 碌啦，都係 咯。係咯。 係啊。 咁可能又 咁，其實呢套戲入邊個蓬頭垢面啦，不過你見佢哋其實平時唔係呢個碌嗰陣都靚仔靚女嘅，好耐都係。係啦，係啦。咁呢套戲就個個都冇顧住個樣㗎啦，你就算話做特工嗰、那個嚇，宋仲基係嘛？咁同平時都差好遠嘅，平時啊好鬼型㗎嘛，係嘛？好 七零八隻 咯，係嘛？ 係咯，我唔知係做軍佬咁白個咯，佢平時嗰陣時 係啊。 哦，咁呢套戲佢算係呢套戲入邊算青靚啲㗎啦，已經，但係佢都蓬頭垢面嘅，相對都係啦。 是 其他人再逢到咁樣啲創建咁，咁呢套成套戲又冇人賣靚仔靚女嘅，咁但係OK 啦，咁我覺得佢呢個亦都係韓國電影嘅特徵嚟嘅，即係佢哋唔會話刻意去點講咧，即係唔係成日都要靚仔靚女嘅，係啊係啊，但呢件事你喺日本戲係喎，即係佢點都要 keep 住靚仔咁樣嘅喎，就算幾落魄都好啊，咁呢個我又覺得韓國電影有佢好嘅地方嘅，即係佢平時你睇呢啲戲嗰陣，佢冇話要 keep 住自己要靚仔啊，咁所以佢呢度入面就算嗰啲人本身靚仔定本身唔靚仔咧，唔係咁影響啊，即係反而你會睇翻嗰啲人嘅演出啊、演技啊，咁其實個靚妹都唔靚噶，個靚妹都算醜樣啫嘛，老實講，係嘛，唔係喎，但係佢真係有演技嘅喎，係啊，你唔對唔服佢真係係佢係帶動咗觀眾好多嘅情緒啊。 系， 咁今次佢演出系好过即系上次诶《屍殺列車》，可能或者有表現啲啦。今次即系可以有機會去表現啲啦。咁當然佢亦都大過咗嘅少少，系。咁啊打曬側手翻啊，咁好生鬼嘅。 系， 即系我都話佢其實有啲做緊穿越先尋嗰啲嘢嘅。即系佢都想睇下點樣可以救到老豆啊咁嗰啲咧。系，咁系咯，咁啦。咁大家有興趣睇啊！咁我就幾欣賞呢度歸納到， 係 好有冇補充用？ 冇啦， 差唔多我就。 啊，拜對威其實歸納到正式個名叫做隧道啊，歸納到唔係正式名嚟嘅，係一個昵稱嚟嘅。係。咁而同時被叫做歸納到嘅唔止得隧道嘅，仲有其他嘅。 嚇。 咁啊唔講啊，使唔使講？ 哦，唔使啦。 即係有好多其他地方嘅都有被稱為軍艦島嘅，因為其他原因。咁我哋平時講軍艦島嘅咧，就的確係呢、這個，亦最出名係呢、這個。咁亦都上次詹士邦攞出嚟拍嗰個咪，亦都係呢、這個。係 啊， 就係喺 Spectra 係嘛入邊係咯。 係。 不過佢裏邊唔係話佢軍艦島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作出嚟嘅一個地方，不過佢實地取景嘅軍艦島。咁《進擊的巨人》亦都喺軍艦島嗰度拍嘅。咁其實好多嘅，係啊。咁而家軍艦島係可以去旅遊㗎。開放翻啦，之前唔得噶，咁啊，值得睇，咁亦都列入咗呢個文化遺產啦，世界嘅，咁呢個嘢都韓國曾經去反對嘅，咁但係其實佢就唔係單獨淨係歸納到，佢係成個明治日本明治嘅產業革命遺產啊，佢哋叫做，就咁樣啦，咁佢一系列嘅嘢嘅，就唔係淨係歸納到，係好多唔同嘅。工廠啊，好多嘢咁明治維新當然係一個好特別嘅時代，同埋都好多即係值得列入文化維新嘅嘢嘅。咁呢樣我覺得你又就真係同政治又冇唔一定即係諗埋一齊啦。係咯。 OK， 就咁啦。好，咁大家研究研究啦，好多嘢嘅講唔曬。 好， 好，我補充啦嘛。 好啊， 好啊。